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鹏飞和罗天阳在一个餐馆里找了个单间，要了酒。十年同学分手重逢，有太多的话要说。预校毕业查体，血压有一点不稳，是为避免飞歼击机。我不愿意飞歼击机，不是怕危险，是因为飞歼击机基本没可能改装民航机。罗天阳边给自己斟酒边说，航校毕业的时候血压高，是为了不去部队直接转业。在部队飞行员工资算是高的，但是跟民航没法比，不是一个量级。鹏飞惊讶至极呀。罗天阳对他点点头，是，我的高血压是我自己弄的，做了很多次试验呢，要多高才能做到既达不到 A 类身体，又不致被淘汰，这样的血压多少要多大运动量才能刚好做到。看了不少资料，下了很大的功夫。鹏飞不语，罗天阳笑，哼，你是不是想说我龌龊？鹏飞不说。罗天阳说，我爸妈厂子效益不好，五年前双双下岗，厂里一次性给了2000块。2000块一家四口人够干什么呀？我妹妹因为这高中没上，直接工作，先在商店里当售货员，后来因为年龄小不懂事儿，总跟顾客吵架，家庭又没背景，被发配去当了理货员。那一双手磨的就跟粗老爷们的手似的，那都说手是女孩子的第二张脸呢。眼珠子通红，也是喝得多了。鹏飞叫服务员要了茶，罗天阳推开了茶，将杯中的酒倒进口里，一拍鹏飞的肩，挤眉弄眼地说，明年你就该一毛三了吧。指军衔，一毛三是一杠三星的戏称。鹏飞点头。罗天阳把玩着空酒杯，过了一会儿又说，我要出生在你那样的家庭，首先追求的也会是理想，是浪漫，是崇高，是事业，但是生存面前那些都是奢侈品。倒酒喝下。转业后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缓不过神来，总觉得自己还穿着军装呢，一上公交车就给人家让座，看见摔倒的小孩隔老远的也得跑过去扶起他来。有一次啊，一个老太太提着不少的东西走，累的走三步歇两步的，我呢就去帮她提，结果人家死活不让不说呀，表情还特别的紧张。于是啊，我突然就明白了， 他不相信我。他凭什么相信我呀？要是换了你，肯定不一样。他肯定是啊，一把拉住亲人的手了。说不下去，哭了，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鹏飞要毛巾拿纸巾，嘴里发出一连串表示安慰的音节，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罗天阳把他推坐椅子上，好在啊，我们都在江市啊。嘿，一拍自己胸口，我是民。一拍鹏飞的肩，你是君。哭着笑，哎，常联系啊，搞好军民关系。假期满后，鹏飞归队，与鹏飞同时毕业下队的共12个学员，在预校就是同学的只有一个，许红进。下队飞运八，先由老机长带飞，放单飞后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行员。这天天不好，晨起有雾，飞行得靠天吃饭，于是团里调整了训练的科目，将原定本场飞行改为安全教育。团长亲自教育，安全教育是飞行部队的重中之重，为确保安全，每次飞行的头天下午，政治部门还要召开三摸底例会，政委或主任主持，相关干事、各大队教导员参加，对次日参训飞行员的思想、身体、家庭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汇总。三方面，有一方面有问题，就不能上天。飞行员和家人闹矛盾，都算是问题。飞行教室，团长在黑板前讲课。近一段时间，空军连续发生了8起事故征候，原因有4：技术基础差、思想麻痹、处理特情能力弱、指挥员指挥有问题。有的人一出问题就找客观原因，什么天气突然变化，什么遇到鸟群了，借口。完全杜绝飞行事故是很难实现的美好愿望，但减少事故发生的次数程度可不可以呀？同是一号机长，有着相当的差距，有的平时还行，正常着陆啊、飞行啊没问题，但是一遇到重要复杂的任务，我就不敢放你出去。为什么？你习惯不好，不标准，不规范。团长讲完，参谋长对上周飞行训练进行讲评，点名表扬了鹏飞。下队以来，学员中鹏飞受表扬最多，刻苦认真是必须的，他的优势是对飞行有感觉，就像唱歌的有乐感，游泳的有水感，飞行呢需要天赋。用特级飞行员老刘的话说，嘿，这孩子一上机一摸杆，我就知道他是这块料。受夸奖，鹏飞当然高兴，但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。能走到今天的12个学员，哪一个不是万里挑一的人尖子呢？临下课，政委来了，笑呵呵的走到教室前。政治处说啊，我们团出现了一位雷锋同志。雷锋同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什么呢？做了好事不声张，结果呢让人家记者同志找上门来，搞得我们很被动啊。以后注意及时汇报。下午 这位记者就要来我团专门采访这位雷锋同志。教室就骚动了，全体飞行员前后左右转着脖子找雷锋同志，包括鹏飞。政委叫鹏飞，鹏飞应声起立。哼，这个同志就是我团学员鹏飞。然后笑眯眯地对鹏飞说， 鹏飞，记者来了以后要好好跟人家说啊，人家问到的详细说，没问到的主动说。 鹏飞一头的雾水， 说什么呀？ 政委脸上略过不耐， 鹏飞啊，做了好事不声张是对的，但事情发展到现在就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情，要关乎集体的荣誉了，做做准备，好好跟记者谈谈。 鹏飞听出了政委的不满，有点急， 政委，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会不会搞错了？ 这下政委也疑惑了，扭脸问随行的干部， 是不是搞错了？ 干事肯定道， 不会，他说得清清楚楚，鹏飞相貌特征一杠两星都说得清清楚楚的。 鹏飞问，他是谁呀？ 干事说，江氏日报记者安业。 鹏飞恍然大悟。鹏飞这次探家在火车站认识的安业，人家是下去采访，当时呢他在候车大厅等车，安业拖着个箱子来到面前，请他代为看管。他的一篇稿子提前下印厂，领导让最后核实真实性，回电话只能去火车站对面邮局，得横穿一条马路，想不误车就得跑去跑回，这就涉及到行李问题。将候车大厅巡视了一个遍，他锁定了这个青年空军军官，为保险起见，还是想看一下对方的证件，直说肯定唐突啊，就先拿出自己的证件请对方过目。记者证上照片文字钢印一应俱全，在这种明显的提示诱导下，鹏飞出示了自己的军官证。出示了之后才想，凭什么呀，是他求自己又不是自己求他。没想到更过分的事情还在后头。安夜这一去就是40分钟，鹏飞守着他的箱子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所乘车次的检票口开始检票了，检完票拉上了停止检票的铁链。鹏飞补了两个小时之后一趟车的票，只补到了站票，而且自费，对方绝口不提该他付钱的事儿。一张票24块钱，约占鹏飞月收入的1/10，损失不小也不算大，可是呢窝囊。挤在车厢人堆里倒换着酸胀的两脚，鹏飞拷问自己，究竟是什么让你遭受此番肉体精神金钱时间的多重损失，当了冤大头呢？学雷锋做好事吗？胡扯，骗人可以，别骗自己。最终不得不承认，令他在猝不及防中蒙头蒙脑一步步就范的，改因对方是一个年轻好看的异性。确认了这一点，鹏飞对自己很是鄙夷，这五讲四美怎么说的，这就是自己啊以貌取人的后果。后来将这事儿就抛到了脑后了。团部小会议室，鹏飞等在那里，安夜能找来他没想到，找来干什么 也想不出。等吧，从一开始自己就被动，到现在呢，还被动。 门开了，政委带着干事亲自把安叶送了来。团里很重视宣传这块，每年都有见报的任务，有当地大报记者找上门来报道，是好事啊。团长干事走之后，安叶第一件事就是掏钱包付鹏飞的火车票钱，同时解释当时没付的原因，他要去采访的地方是山区，怕身上的钱不够。 鹏飞的脸发起烧来，为自己曾经的小肚鸡肠不假思索一摆手，算了。 安叶凝视他，为什么？ 鹏飞张口结舌，安叶就笑起来，打开钱包，多少钱啊？ 哎，没多少。 鹏飞还真有点恼。安叶这才收起笑，郑重说了他来的第二件事，把这件事写成稿子见报，对鹏飞进行采访。不想鹏飞一口拒绝了，且无丝毫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成分，这点判断力安叶有。安叶就不解了，明明是好事儿，对鹏飞好，对部队好，自己通过报社跑军事口的同事跟飞行团联系找鹏飞的时候，团里主动提出给报道一下。 鹏飞回答，我是学员，现在的任务是老老实实训练，不想刚下部队就整出这么些跟训练无关的事来，出这种虚头巴脑的风头。 安叶霎时惭愧，为低估了鹏飞，或说是高估了自己。之前接触鹏飞，他的每步反应基本没出意料，这次自己错了，大错而特错。当即收起了笔和本，沉吟了好一会儿。 要不我请你吃饭，星期天。 鹏飞的心跳了一跳，但是理智未失，人家这还不是为了感谢呀，就说用不着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将男人的大气进行到底，说罢起身送客。这个时候安叶的呼机响了，他用小会议室的地方线回电话，回电话前极度紧张，放下电话时情绪极度的低落，拿起包说声我走了，就向外走，多一个字的敷衍都没有。 鹏飞送他，谨慎地问道，孙总是谁呀？ 刚才听他在电话里是这样称呼对方的。安叶皱皱眉头，出于礼貌勉强答，报社总编。于是鹏飞大致明白了问题的方向，工作问题，问题不小。尽管不是一个行当，但这完全不妨碍他对安叶的理解。理解归理解，不了解具体情况还是无法有的放矢。一路上他就没话找话的搜肠刮肚的，对方呢只是偶尔嗯啊两声，表示个在听的意思，不接茬儿。到了营区门口了，鹏飞没请假，不能擅离营区，安叶独自一个人出门向东走，鹏飞目送。安叶争等个头，身形细圆，苗条不瘦，走路看人的时候，修长的脖颈微微的后仰，给人感觉特别自信，甚至有一点傲。此刻这个自信骄傲的女孩蔫头耷脑，沮丧到失魂落魄，背对夕阳踽踽而行，孤独伶仃。营区开饭的军号声 想起来了，鹏飞想到安夜还没吃饭，担心他这种心情下还会不会吃饭。男人的保护心被激发起来，他想冲上去给他安慰，给他帮助，必要时为他遮风挡雨。心血沸腾，身体却没动，直觉告诉他安夜不会接受。安夜即将从视线里消失，鹏飞大步地赶了过去。 哎，那个安夜， 我说星期天，星期天你请我吃顿饭如何？ 安夜没想到，被逗得笑了一下。这一笑把一直强忍的泪水震落，鹏飞赶紧把头扭向了一边儿。星期天，鹏飞和安夜如约吃饭，这是几天以后了。安夜的情绪平静多了，对鹏飞说了他的那件事儿。吃完饭，谈兴未尽，两个人还沿着江边走了走，直到鹏飞不得不归队的时候。上次去山区回来，安夜写了两篇稿子，一篇呢是任务，一篇是自发。自发写的稿子自然是有感才发。某工厂失火，他奉命调查政府对死者抚恤金的给付情况。死者不少是来自山区的女工，调查中发现抚恤金给了，但是呢都给了死者的婆家。有个老太太穷的床上只有床破棉絮，三个女儿死于这场大火，她自己呢没拿到一分的钱。而大女儿的公婆丈夫都没有了，抚恤金给了她婆家的小叔子。这件事令安夜震惊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西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在追求幸福、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，如何选择，如何奋斗，如何被爱与去爱，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。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上次去山区回来，安夜写了两篇稿子，一篇是任务，一篇是自发。自发写的稿子自然是有感才发。某工厂失火，他奉命调查政府对死者抚恤金的给付情况，死者不少是来自山区的女工。调查中发现，抚恤金是给了，但是给了死者的婆家。有个老太太穷的床上只有床破棉絮，三个女儿死于这场大火，可是呢，她没拿到一分钱。大女儿的公婆丈夫都没有了，抚恤金就给了她婆家的小叔子，这令安野非常的震惊。为防这只是个案，任务完成后，他到县城把稿子电传回报社，又返回山区进行了三天的调查，发觉不是个案。山区的重男轻女到了触目惊心，气逆女婴、童养媳现象都不罕见。据此，他写出了一篇内容详实的长篇通讯，结果被毙了。孙总给出的理由是，这次任务是报道火灾事故，政府对工人的善后力度，可是报纸不能只限于正面报道啊。安夜到报社的第一天，这位孙总就对他说过，记者的责任是记录历史，如果记者闭上了眼睛，就等于社会失去了眼睛。如今呢，孙总出尔反尔，留下正面，避掉负面。安夜讲述的时候，鹏飞一直在思考。安野说完了之后，为了谨慎，鹏飞开口前又想了想，然后才说，我觉得你们孙总说的有他的道理，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报道主流，现阶段上上下下关心的是火灾事故的善后，是你那反映的也是善后的一个部分，但是你那部分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男轻女。按你们孙总的说法，这时候说这个会分散关注的焦点。安夜显然没想到鹏飞会这样说，扭脸看着他，意外而惊奇。鹏飞忙说，哦，当然我是外行，但是隔行不隔理，我们飞行啊也一样，遇到特情了，不能兼顾的时候，就只能先顾最重要的一头，这时候兼顾会导致兼而不顾。安夜没说话，扭过脸去看浩瀚如海的江面，过了一会儿转过头来，你若也这样认为，我心里平衡多了。我现在的心情是啊，宁肯我的认识上有问题，也不愿我的工作环境有问题。安夜喜欢新闻工作，那于他不仅是工作， 还是事业。在人大新闻系读书的时候，他的理想就是做中国的法拉奇。这次轮到了鹏飞，意外、惊奇，还有欣喜。那天分手的时候，两个人互留了联系的方式。这天下午，训练结束，鹏飞随同带他的教员、特级飞行员老刘走下飞机，上了等在机场的空勤车，后面还有四个架次，得等都落地，人到齐了，一块走。老刘坐在车里，不停地看表，幼儿园5:30接孩子，现在呢，5:00了。从前一直是他母亲在这儿帮他们，父亲呢，在老家看家。前不久父亲摔伤了腰，母亲回去照顾，老两口为了儿子分居，盖因老刘老婆也顾不了家。那个女人在一家大企业当中当中层领导，下一步目标是进高层。幸好老刘提前跟儿子班老师小苏打了招呼，万一自己不能及时去接孩子，请帮着带一下。小苏满口的答应着，这姑娘从来是有求必应，热心热情。想到这儿，老刘心里一动，扭脸问鹏飞：“哎，鹏飞，有对象了没？”“哎，我建议你啊，考虑一下幼儿园的苏老师。”鹏飞一时不知怎么说好，他替老刘去接过几次孩子，和小苏认识。老刘不等他说，就又说了：“哎，我也就是随便一说，咱只知道人家没结婚单身，别的什么都不了解。哎，那么好的一个姑娘，能闲着吗？够呛。”老刘去幼儿园接孩子的时候，就这个问题问了小苏，这么问的：“哎，小苏啊，对象哪儿了？”小苏晃着头说：“还不知道呢。”“哎，那我给你介绍一个。”“好啊。”“飞行员，行吗？”“ 那看是哪一个飞行员了。” 鹏飞。“ 嗯，行。” 小苏喜欢鹏飞，刚开始引起他注意的是外表，跟人打听之后得知他是这批学员里最优秀的一个，就喜欢上了。男人光有长相不行，贫寒家境使小苏对生活的认识清醒冷静。鹏飞不同意。老刘自认为清楚问题在哪儿，自己也年轻过，骄傲过，追求十全十美过，那时的他根本不会知道，没有什么比柴米油盐和孩子更接近婚姻生活的本质。“接受我的教训啊，鹏飞，干我们这行的啊，找老婆一定得找顾家的，不能找我老婆那种，事业型。”当年他老婆的才貌双全很是满足了他男人的虚荣，最后呢，他为老婆的才吃尽了苦头。如果时光倒流，他会按照世俗的评价标准选一个不算有才的，比如小苏。鹏飞没做解释。与安叶分手之后，他呼过安叶2次，都没回话。他的不回话让鹏飞异常的失落。没事的时候对自己又进行拷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回答是自己动心了，人家没有。作为一个条件不错的男孩子，鹏飞从不乏追求者， 上小学就有女生递示爱的小纸条，他对空降师老政委女儿见都不见的回绝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自信而生的轻率。也问自己是不是被宠坏了，碰到个拒绝的就格外被吸引，或者说想征服。答，不是。那次一块吃饭，于他来说，精神的满足远远超出了口腹。之前没有哪个女孩子让他有过这种感觉，直抒胸臆的愉悦，不谋而合的痛快，棋逢对手的酣畅，一见如故的亲切，都是，不只是。比如当他说认为孙总有一定道理的时候，安叶准确到位并且有所提升的理解和悟性让自己着迷。安叶对他的吸引不再仅是年轻好看的异性，男人对女人是要先以色取，但不能以此证明他对女人的精神就无所要求。遥想当年著名美女杨玉环能够战胜后宫佳丽三千，战胜一茬又一茬的新鲜青春，对李隆基保持着始终的吸引，怎是一个色所能了得？想必他是有他色之外的过人之处，必与李隆基有着心灵上的某种契合。周末晚上，鹏飞决心再呼安叶最后一次，如果他还是不回，自己就会像上次的邂逅，将这事儿抛到脑后。鹏飞说到做到，他做得到，必须做到，因为这件事已然影响到他的训练。周五跟老刘转场飞行，飞西藏，在空中靠仪表平飞的时候，老刘利用这段时间教他东西。西藏机场地处高原，老鹰多，起飞着陆时都会遇到，必须密切观察发现躲开。老鹰比其他所有的鸟都危险，小鸟骨头脆，撞进发动机一搅和就没了，当然打到叶片上也不行，叶片折断穿到油管上容易造成失火。老鹰个头大，飞得快，尤其当它追捕猎物的时候，老鹰若是进了发动机，发动机肯定得坏。高原飞行飞机马力本来就小，打坏一台后果不可想象。如果机上再有货物，那就是绝对意义上的危险。鹏飞却在这个时间开启了小差，想安夜，已知道西藏机场上空如果不是老刘眼疾手快，飞机差点与老鹰撞上。返回驻地批评，老刘点了这事儿，让鹏飞重复对他讲过的东西。鹏飞茫然，遭老刘狠狠的批评。饭后，许红进叫鹏飞打球，他们俩一个宿舍，飞行员宿舍如同酒店标准间，各种设施齐全，包括电话。鹏飞推说不想动，没去。他呼了安叶，再等回话，但是一直到许红进打球回来，到熄灯，电话都没响。鹏飞当即决定，这个事儿到此。次日上午，老刘牵着儿子来了，叫鹏飞下午上他家包饺子吃。小苏也去，他家属出差不在，三个人边包饺子边说说话，算是个接触。鹏飞不想去，老刘就不高兴了，见个面儿 又不是马上定。以我过来人的经验看，小苏啊，除了文化低点。彭飞忙说，这倒不是主要的。 那什么是主要的呀？ 得合得来，有话说。 是啊，那得接触啊，不接触怎么知道合不合得来，有没有话说呀？就这么定了，下午三点到我家，我现在去买菜。 依老刘本意，他才不想找这麻烦呢，好不容易歇个礼拜天，但是没办法，小苏找他了。本以为这事儿他不再提，小苏就该明白了，不会再提。女孩子嘛，哪想到还会有这么主动的女孩子呀。哎，你不提吧，他提。且不说儿子现在归他掌管，就算没这层关系，自己呢也不愿当恶人呢。告诉人家女孩说彭飞没有看上你，怎么也得糊弄着他们见一面。只要他们见了面，这事儿从此啊就跟自己没关系了。彭飞只得同意去。老刘的激烈坚持使他悟出，自己跟小苏见面相当于老刘送给小苏的礼物，且是事先已经承诺了的。彭飞下午三点到老刘家的时候，小苏已经到了，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两个人才走。下午三个人包饺子，彭飞擀皮儿，小苏包，老刘呢端茶倒水插科打诨，在家还有个五岁的男孩上蹿下跳，大半天的时间过得飞快，一点没有事先担心的局促尴尬枯燥，严格说呢挺快乐。小苏除了外表赏心悦目，性格也好，开朗爱笑，一逗就笑，笑得前仰后合，使两个男人极有成就感。老刘送客的时候到门口止步，楼都没下，好让年轻人多单独的相处一会儿。此刻他自我感觉好极了，通过一个下午的接触，小苏比他原先了解的还好，居家过日子一把好手。若非自己的坚持，哼，彭飞无缘这幸福。彭飞和小苏下楼，没有了第三者在场，适才的轻松快乐陡然就消失了，二人同时没了话说。静寂中单调的脚步声分外的响亮，此时理当男人承担起说话的责任。越急彭飞是越找不到话，好不容易出楼，当头一轮明月又圆又大，颇值一夸。不能直夸，直夸会显得太不用心，或者说用心太明显，得拐个小弯儿。比如今天是不是农历的十五啊？没想到小苏先他之前开了口，看不出你擀饺子皮儿很在行啊。彭飞轻松又惭愧，是吗？在预校学的，预校吃饺子都是分到各队自己包。哎，你包饺子也很好啊，薄皮大馅儿，一个都没破。这算什么呀？等哪天让你尝尝我做的菜。明确地发出信号，拒绝和接受都不能够，彭飞就装傻。哟，你还会做菜呀？ 是啊，非常好。 谈话由此开头，小苏从他为什么会做菜说起，说到他的家庭，父母是工人，他是家中老大，从小帮妈妈做家务带孩子，为减轻家里负担，早上班早挣钱，没考高中上了中专，因为喜欢孩子选择了幼教专业。详细介绍自己各方面的情况，在老刘家时没顾上，竟胡扯了， 一直说到宿舍门口，还有好多没说呢。想邀鹏飞进来坐会儿，忍住了，毕竟是头回正式见面，分寸火候还是得有。目送月光下鹏飞离去的矫健背影，小苏的心里除了甜蜜更有踏实，如同小鸟终于找到了一棵赖以栖身的大树。离开小苏，鹏飞立刻去找老刘，尽管时间已晚，尽管明天一早两个人就能见，但是他一分钟都不能多等。之前他只为老刘想了，诚实说是为自己想，想处理好和教员的关系，却忽略了这种暧昧对小苏产生的后果。而今小苏确定无疑的好感和期待，让他悔愧交加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得赶紧跟老刘表明态度，把包袱卸下。见到老刘，他开门见山：“刘教员，通过接触，我还是觉得和小苏不合适，麻烦您转告一下。”老刘意外，气愤：“那下午聊的不是很好吗？丁叔你话多。”“我那是为活跃气氛，怕冷场让您为难。”马上就做自我批评：“哦，当然可能有点过了。”老刘实在觉得小苏很好，但知道这事儿他觉着没用。你很难让一个年轻人按照中年人的想法去走。本以为鹏飞是聪明人，聪明人最大的聪明就是能汲取前人的教训，显然不是，叫他失望，所以决定不再多说，挥挥手说：“这事儿我就不掺和了啊，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他说。”鹏飞神情中的错愕让老刘感到了些许的内疚。哎，他叹了口气，掏心掏肺：“我去说行不行呢？”“行。”“但我和他还得见面，常见，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横在中间，那两个人都尴尬。”“哎，你去说就不一样了，一次性，以后不想见就不见，是不是呢？”鹏飞泱泱的离去了，倍感郁闷。到宿舍的时候，许红进进浴室洗澡，桌上有信，字迹陌生，落款是内祥。拆开信，信瓤有信还有简报，怪不得这么厚呢。好奇匆忙中本能先看信，直接先看落款，脑袋里嗡的一声，落款是安夜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玲的长篇小说《成长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师贺希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